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大千世界》，收录在他七月份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编曲非常的复古，许嵩呢也是特别选择了极致复古的音乐语言，带领我们一起回到了20世纪60到80年代。整张专辑融合的音乐风格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包括了 Blues Rock、 Country Rock、 Folk Rock 等等，包括爵士这样的风格，在显得既复古又超前。大千世界那么多值得玩的地方，到底去哪里好好的散散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现在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会选择看电影啊。提到看电影呢，最近《碟中谍六》正在热映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去看过。你会发现紧张的情节，包括这个武打剧情非常的漂亮，但是有一些即便是发生了好像看似不太好的情节的地方，你仔细看这里的风景也依然觉得非常的美好。所以本周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随了《碟中谍六》这部影片，随着阿汤哥汤姆克鲁斯的脚步呢，去到了很多漂亮的地方，去过了法国巴黎，也去过了英国伦敦。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按照电影当中的设定啊，汤姆克鲁斯一行人最终追踪了 Walker， 就是大反派的那个角色，一会儿来到了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山谷。然而这个山谷的实际拍摄地呢，却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新西兰瑞斯山谷，距离皇后镇也仅仅只有数十公里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去新西兰的皇后镇好好的转一转。心情嘛，就是把所有不好的那一面统统甩掉甩掉就对了。欢迎阿四带来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洗头时唱的歌。 麻烦总是围追着我跑，不好，坏情绪来得毫无征兆，呜啦啦啦，谁知道下一个 KO 在那发酵，出没了大怪兽的热闹，那那那那，等到我下定决心奔跑，呜哈，全世界都别妄想阻挠，呜啦啦啦，海洋沙漠冰川是下一个目标，甩个头发就是我爱好。烦恼随风轻飘，甩掉甩掉甩掉，让自己烦恼随风轻轻飘，甩掉甩掉甩掉，让自己烦恼随风轻轻飘，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 非常可爱的一首作品。不知道各位在洗澡的时候会不会很喜欢哼一些歌曲，但是阿四在这首作品当中说到，有的时候你可能光洗头不洗澡，即便只是洗头也会哼一些歌， 洗头的时候你会不会哼他的这首新歌洗头时哼的歌呢？这首歌曲当中反复唱到的甩掉甩掉，哎，希望周五的时候把所有的坏心情负面情绪统统的甩掉甩掉。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皇后镇哈，作为蹦极运动的发源地，皇后镇这个冒险者的乐园向来都是深受动作片以及奇幻片导演的青睐的。很多人非常喜爱的影片系列《指环王》系列电影呢，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大景取景，更是让皇后镇呢一鸣惊人。除了蹦极、滑雪、徒步或者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粉丝们都可以来到皇后镇当中寻求刺激，真正的勇敢者呢还可以去挑战更加刺激的项目，比如说有挑战悬挂滑翔以及独木舟漂流等汤姆克鲁斯在影片当中非常热衷的项目，只要你胆子够大，在皇后镇当中呢都可以找到最刺激的方式。有人说有的时候你想要挑战一些刺激的方式刺激的项目，并不是因为胆子大，而是受到了一些刺激，比如说在爱情当中受挫，哎，在爱情当中受挫，不要那么大胆的去挑战一些很大胆很冒险的行为，不妨听听歌，好好的治愈妄想一下，被爱妄想，听一听小雨的作品。 不爱我了，的浪费时间，一睡着你就会从我脑袋断电断片，才不怕惹一几夜，你想起你的付出我情愿不休不眠，矛盾的你爱我，拥抱松脱是宽容的你爱我，声音经过是沉淀的你爱我，我全都懂懂，我们把你变得完美，再把我变成想念的怪兽，寂寞遗落是随心的你爱我，影子摇头是为难的你爱我，语气失控是尖锐的你爱我，我全都懂老天让相爱的我们再别无所求，我们不要说破，我们不要说破，请摘下我的耳朵。 Baby, baby, baby, so, 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被爱妄想》。这首作品呢，也是将电子元素和弦乐进行了一个尝试啊，充满节奏的编曲，也是强烈的让所有的听众会感受到深陷在爱里发狂的那个人，自顾自的呢喃应答着：关于我爱的你，你爱的我，我们失控，迷失自我，病了。然后当爱被说破之后，只剩下一些尖锐的事实，好像我们都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们了。这是一首充满着想象，让人爱得窒息的被爱妄想情歌。 OK， 刚才我们沉浸在了一种氛围当中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旋律呢，依然是非常的时尚啊。虽然它已经是在2006年的时候出来的一张专辑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林忆莲的《日子》。 总是觉得孤单，反而总是觉得孤单。 这首日子其实歌词非常的简单，反复在唱的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看不见的伤感，反而总是觉得孤单。编曲呢非常的高级啊，刚才也说到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12年前的林忆莲《呼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呢，从收歌录音到整张专辑的概念形成呢，三 D 林忆莲都是一如以往的全身的参与其中。专辑当中诞生过很多好听的作品哈，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词不达意》，包括像《日子》这样的很多很丰富的作品，在当时听起来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12年过去以后，你再听这样的作品依然觉得很有意思。11点21分，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前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刚才来到了皇后镇，其实也说到皇后镇，如果你是极限运动爱好者的话，在这里绝对是一个天堂般的存在。当然运动之余也可以前往市区附近的瓦卡蒂普湖，欣赏一下幽蓝湖水的同时呢，也可以享用一下地道的湖畔美食。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菜品价格呢也像皇后镇这个皇后名字本身听起来一样，有那么一丝丝的昂贵。来到新西兰，当然少不了要听一下新西兰歌手的作品。提到新西兰歌手，这一位必不可少，直接听作品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来吧，欢迎 Lord。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a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e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We aren'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 Royal.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Ruler. You can call me Queen Bee. And baby, I'll rule. Let me live that fantasy. My friends and I, we've cracked the code. We count our dollars on the train to the party.And everyone who knows us knows that we're fine with this. We didn't come for mone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e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We aren'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s. Royals. It's the one in our blood. That kind of love's just ain't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Ruler. 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

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迷离的人只想又何乐趣，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What's up, speed up,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做帅的事男人就要命的指着你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死圈的圈子每天转转转，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春，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努力可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迷离的人只想又何乐趣，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个梦气， 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心术那我供出来，留下来在 在2003年的时候呢，陈小春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算你狠》。这张专辑呢，当时非常的厉害啊，请到了包括陶喆、周杰伦等在内的很多优秀的现在的音乐歌手，为他当时作曲。这首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算你狠》呢，就是陶喆参与作词作曲，陈小春演唱的，很多人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算你狠》。哎，突然间怎么感觉音乐起来了？哎，火把是不是也亮起来了？这样的氛围感觉已经不是来到了白天，而是晚上。想象一下，此刻天空非常的清澈，星星又多又密，围着火把，你们一起跳草裙舞，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不会跳舞，不会跳舞，可以群魔乱舞呀。 金光的阳光抚摸着我的身体，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穿上了臃肿的纱，在这奔跑，每一个晚上，别跟着我掀开拉去，迎接他的姐姐火神。 海龟先生的这首《草裙舞》可以说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强了，听了这首歌曲，即便你不会跳舞也想乱舞一番。接下来舞曲风格傻不了 Jonin， 我对我，欢迎蔡依林。想要舞蹈的朋友尽情的放松惬意起来。 该写纸条的性格，却不肯将就演好，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敌却只有一个，喊叫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拿下上个我早早传授，其实精神不超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甚至养分，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笔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杰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球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怪这耗子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光时代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提神仙断江之风，也在这道从不寂寞，我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起了床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全部尊敬，计划下多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百合人最好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笔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百合人最好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球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精装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影片《碟中谍六》去到了新西兰。很多人说新西兰的空气很干净，有人说新西兰人很少，有人说来到新西兰你就要忍不住的慢下来，于是我们跟随田馥甄一起慢舞。 喝了太多刺激会变得麻痹，一时忘记反转的以为疗愈，却在腐蚀身心，后悔的是放纵的泪，惨了情不自禁，会留下沉重的记忆，人不能打算过瘾，却不打算失去，没有幸福不加代慰， 来了 这生命太短太费心， 这首黄淑慧谱曲田馥甄演唱的慢舞，真的是把那种慢那种慵懒诠释得淋漓尽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是属于每一天都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紧凑，一天下来感觉双脚都不是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有的人旅行的时候呢会选择个别天彻底的放松放空，走走停停，当自己觉得想要去哪的时候就随意的切换目的地，哪怕在咖啡店当中坐一下午，他也是觉得这是自己旅行的一种方式。一个快一个慢，不同的方式都是在旅行，旅行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最适合的 tap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早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呢，距离碟中谍六开拍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影片将会取景步道石的消息呢就已经不胫而走了。等到影片在国外上映之后呢，又有2000多名狂热粉丝为了向攀爬界的前辈汤姆克鲁斯致敬呢，在这个地方举办了一次集体的观影活动。这个活动呢当时还是引起了阿汤哥本人的点赞啊。然后你会发现在影片当中其实出现了很多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如果在本周节目当中你错过了很多地方感觉到有些遗憾的话，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取景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你想去一些小众的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地方，或者说你去到了像巴黎啊像伦敦这样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之后，你想去一些小众一点的拍摄地这样的场景，不妨跟随影片好好的去走一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Choice Wong 今年带来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歌曲 Bloom。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a.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just to know ya. And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guess it's something like a funfair. Put gas into the motor, and boy, I'll meet you right there. We'll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caus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Yeah, I'll bloom, I bloom just for you. I'll bloom just for you.Go for it this time. We're dancing with the trees and I've waited my whole lif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Yeah, I'll bloom, I bloom 戳爷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8月31号的时候带来了自己的全新创作专辑 Bloom，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11点54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啦。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是教师节不要忘记哦。最后一首作品 Disco 音乐，来自于张强的 夏天的雨季是这样的漫长， 我的80年代， 天空像是为爱分离哭泣的脸庞， 该抖头抖腿的就抖起来咯。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里斯托夫，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第四课，啦啦啦啦啦啦啦。 第四课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啊，可以让人放却所有的烦恼，就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抖动着，感受着这份最简单的快乐。你的80年代是怎样的？没有经历过，影片当中也总感受到吧。我的80年代，张强，拜拜喽。 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油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